来形容，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，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。

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1986年，有一部电视剧叫《几度夕阳红》，由刘雪华和秦汉主演的琼瑶的爱情故事电视剧，曾是很多朋友心中美好的青春记忆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潘越云演唱的其中的主题歌《几度夕阳红》。 时光留不住，春去已无踪，潮来又潮往，聚散苦匆匆，往事 的明天，如果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，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。我的心太乱，要一些空白，你若是明白，让我 暂时的离开，我的心太乱，不敢再谈更多爱，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，我的心太乱，要一些空白，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，我的心太乱，害怕爱情的背叛，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，迷路的小孩。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周传雄演唱的《我的心太乱》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谢霆锋和羽泉等歌坛好友共同合唱的一首《回甘》，这是谢霆锋的电视节目《十二道锋味》当中的插曲。 看那变幻的风景，也许还看不清，却怎能停止前行，这风里的声音，它来自于心灵，与我们一起呼吸。未知的旅途中会有风雨骤起，不完美的结局终会雕刻出更坚定从容的自己。天越越自然，唱片世界聚散冷暖，去酝酿生命的滋味叫回甘。不孤单，因为有你陪我分担，冷眼把崎岖都看淡，去寻找最美的风味叫勇敢，叫勇敢。

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 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又一首经典老歌，由李茂山和林淑荣共同演唱。下面我们来欣赏的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合唱的《缘分一道桥》。 今时明月半时关，万里长征 辗转在每段

相对当日那么好，执子之手。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千百惠翻唱的经典老歌《月儿像柠檬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李健的《异乡人》，唱给所有离家在外追逐梦想的朋友。 披星戴月的奔波，只为一扇窗，当你迷失在路上，能够看见那灯光，不知不却把他乡当作了故乡，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，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，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，有许多时候 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，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。 再度赴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也随我到手明白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唱听再寻回。

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，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，听听鸟雀呼情五月花，歌如春潮，曲似花海，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。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余云主持，千千阙歌，唱尽春日好梦酣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春日主打歌，为您送上的是龙飞和张东林合唱的《春暖花又开》。千千阙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，下周一早晨邀请您继续来分享老歌。在下周一五点到七点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，我们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：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， 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， 杨坤空城， 这城市那么空， 许美静城里的月光，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， 金海心《牡丹之歌》， 百花丛中最鲜艳， 杨宗纬叶蓓演唱的《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》，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娜娜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， 爱你在心口难开， 王菲《打